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听相声，关注集美水豚微信公众号。7月15日至27日，参与微信分享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集美水豚商场冠名的相声大咖专场门票一张。详询5953-0666。 959资讯快报。 近日，由涿州市文联、明诚恒盛集团共同举办的范阳文丛明诚恒盛集团专刊发布会隆重举行。中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局、市工商联及明诚恒盛集团负责人出席发布会。范阳文丛明诚恒盛集团专刊是涿州市文联与明诚恒盛集团合办的刊物，是作协十余名资深作家参与创作。近日，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涿州市广播电视台、市社区办承办，鸿坤集团独家冠名的鸿坤杯第二届全民广场舞大赛乡镇组海选来到了东仙坡镇青岗村的百姓大舞台。据悉，本届广场舞比赛还将陆续进行其他分赛区的海选，复赛、半决赛，广大市民朋友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微信投票。90月份将进行最后的总决赛及颁奖盛典。为了将传统文化带到老百姓的身边，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书画并爱上书画艺术，近日涿州市书画院组织画家书法家走进清凉寺办事处马关屯村，展示书画才艺，并同村民交流书画技艺。据悉，涿州市书画院为继续响应中国文联服务基层群众的号召，向村里边的书法爱好者提供免费学习书画的名额，让群众真正得到学习的机会，真正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生命的血

转动。 走来走去，疼得我眼珠子。

人知，难道要我告诉我自己知，洗去一首首歌讽刺，一声声讽刺，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共个归家的心谁人知，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洗去一首首歌讽刺，一声声讽刺，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 睡在胸前，要说再